信号强到没有强，春节强强强，信号强到没有强，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。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走过了一山哟，有一山楼，过了一江哟，有一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来听老歌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，有一位歌手名叫陈汝佳，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呢？他曾经在1988年代表深圳去参加了第3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，获得了年度业余组通俗唱法的第一名，而参赛的歌曲就是这首《故园之恋》。 其实我们就分手，脚步在四方飘落，小路上我们在走，夕阳里我们在走，走过多少蜜月，付出几多心酸，经过多少风雨，伴随几多忧和愁。在走，缓缓地我们在走，世上多少变迁，不敢我不愿意起，人间多少霜雪，难以我的如初情斗。手拉手，双双走在暖暖暖暖的深秋。清晨我们想分手，脚步在四方飘落，小路上我们在走，夕阳里我们在走，走过多少年月，付出几多心酸，经过多少风雨，伴随几多忧和愁。有一个秋，一个是鬓发染白霜，一个是皱纹下额头，让我们紧紧手拉手，双双走在暖暖暖暖的深秋。 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陈汝佳的头发上右侧还染着一缕银色，眼睛深陷，两道浓密的剑眉长得是轮廓分明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不幸的是，陈汝佳于2004年1月12号因心肌梗塞导致死亡，非常可惜，还不到40岁。继续来听田震的老歌《执着》。

到底爱不爱我， 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怎么 happy， 听到这么欢快的歌曲，希望能够赶走一切的不如意，让心情快乐起来。继续来听王菲演唱的老歌又见炊烟。 Thank you.

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孟庭苇曾经唱过一首歌《木棉道》，收录在他的《纯真年代》专辑当中。再次听到他，散发出浓浓的怀旧味道。 好像在燃烧，沉沉的烟徘徊在木棉道，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。木棉道我怎能忘了，那是去 闪烁，蓝天多 上走过，心中装满就是，若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这首歌曲吗？谢谢。 蓝天多辽阔，点缀着白云几多，青山不寂寞，用笑和灿灿流过，我从山走过，心中装满旧事，若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继续来听妈妈的吻，这也是一首感人的老歌，歌词非常朴素，表达了一种来自乡间的母子之间真挚的情感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，过去的时光

茫茫。